2019年，我哋 Mar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嗱，我哋頭先講嗰個龐貝古城就係西方嗰啲即係呢啲古蹟嘅詛咒啦。咁喺中國入邊有冇同樣嘅事情發生？ 哦，更加多添啦，應該有好多咧，即係嗰啲叫規矩啊。 嗯， 你如果你有所不知嘅，咁啊有上到嗰古去到嗰啲古蹟嘅地方嗰度咧。你亦都唔能，你都唔係好熟悉嗰種，即係可以探測到嗰種叫佢有嗰啲能量係好定係負咧，嗰啲情況之下咧，咁啊，其實萬事咧都係要小心啲嘅嚇。你去依種旅行嗰陣時候咧，就都唔好亂嚟。咁但係咧有陣時咧，即係頭先咧，即係都有講過啊嘛。阿台長話：你唔好講錯嘢，講錯嘢已經出事啦，係咪先？甚但係咧，佢講俾大家聽。你有陣時未必係即有個歪念頭啊，或者想錯嘢，或者講錯嘢咁簡單。有陣時咧，即好似我咁樣啊，係樣衰嘅。 嗯， 去到有啲地方咧，你會發覺咧，好彩有啲高人喺度咧，佢會喝住你嘅。 嗯， 嚇，佢會喝住你。有陣時即原來咧，有時當你去入一啲地方咧，嚇，你有陣時有啲規矩。咁、那個規矩咧唔係好複雜，但係你如果唔識嘅話，唔識咧就可能咧就即係你唔知咧，你冇乜事咧，就或者冇嘢。咁但係有陣時咧，佢裡面嘅有啲人咧，佢見到你啊，即係譬如好似成，我就試過幾次啦，可能樣衰個問題，一見到你嗰時候咧，喝住你嘅，啊，咁你自己唔知自己做錯咗咩事啊？通常喝住你就講乜嘢嘢咧？最簡單嘅一句嘅，喂！入屋要叫人，入廟要拜神啊！ 嗯、 你咁樣就咁行入嚟嗰時係咩意思啊？咁樣噶，咁你即刻要拜，跟住咧咁佢就即刻你拜之後和和氣氣咁同你講啦，咁你會知道咧喺嗰時間咧嗰個係高人嚟嘅。 嗯 佢覺得你可能咧，你個啱啱嗰一刻嗰時你時運低，或者你喺嗰時刻咧裡面咧，就可能或者有啲嘢乜都唔知嚇、啊。如果你係可能好似頭先講嘅嗰位女子咁樣咧，走去揦嘢嘅話咧，就仲出事。咁但係喺開頭你入去嗰時，你等同於入咗嗰個結界啊。 嗯， 兩個結界裡面嗰時候咧，就有時有啲叫規規矩矩嘅嘢。如果你有啲嘢你唔知道，但係可能你裡面有啲能量咧，同佢對沖嘅話咧，咁啊有啲高人咧，就都會即刻咧喺提一提你，或者幫一幫你，咁咧嚟去解決一啲問題咁樣嘅。咁啊，所以咧你行船走馬有陣時咧，你都會要了解呢啲情況嚇。咁啊，譬如有啲人咧，即係譬如去學你，譬如依啲。即係我頭先講嘅嗰啲人咧，嗰啲你去嗰古時候啊，行船走馬嘅嗰啲人咧，都會認識有依啲規矩喺度嘅。咁啊，到我哋而家嚟講咧，我哋唔係好識規矩，以為買咗飛就可以入到場，即係咁樣樣咧，係有依啲情況喺度嘅啫。 係。咁、但係以你所知，譬如中國邊啲地方嗰啲即係怨氣啊，嗰啲詛咒最勁。 有好多咧，即係基本上咧，其實有啲人都講嘅，尤其是咧佢嗰個怨氣咧，唔係一定係永遠保留喺度，但係咧就係喺90年代打後咧，咁啊，以我所知，即係都有啲人都講，佢話90年代打後咧開始咧就去嘅嗰個運程咧，就好多依啲即係譬如舊嘅記憶信息咧，都醒咗嘅。咁佢有啲即係佢有好多好多嘢咧，就同以前係更加嚴厲添嘅。咁所以咧就去一啲地方咧，咁啊要小心啲嘅。咁我識咧有幾個朋友啊，咁佢咧基本上咧佢有宗教信仰嚟嘅。咁佢宗教信仰咧，佢最重要係咩咧？譬如佢做生意啊，周圍都要去噶嘛。咁佢咧就要問嗰啲師傅咧，我跟住咧我要去嗰個地方啊，嗰度啊咁嘅。 咁你小心啲啦。咁啊，今日真係委員冇去香港。佢話有好多地方，因為嗰啲師傅佢講，佢喺九十年代打後嗰度咧，有好多地方咧，基本上咧就同以前唔同咗嘅。咁樣就大家都要小心啲。有時你去啲地方咧，你睇下會唔會撞到咁啊？咁啊，尤其是咧，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嗰個最關鍵咧，古墓咧。就 冇噶，我譬如我點解會去長沙嗰、那個即係 馬王堆？ 馬王堆啫。咁我去嗰陣時候就係傾生意啊嘛。係。咁你嚟到梗係招呼你啦。 啊乜嘢？邊個招呼你先？ 當地嗰啲。 哦，當地嗰啲人，我最馬王堆嗰啲。 係。咁佢哋去一去親，你去親長沙就一定係帶你去噶嘛。係。係嘛？咁我又覺得好似幾龍哥話齋，你落到去又唔係認真舒服嘅，即係嗰種濕氣啊。 我最記得咧嗰個時候咧，就係、是、有個飛碟大會嘅、就喺長沙嗰舉行。咁、樣就咁啊，咁我同阿 Moon 咧就一齊去嘅，好似係得我哋兩個添嘅就係。咁咧就去嗰時咧，咁嗰個一個即係其實係成立嗰個叫做係中國華人飛碟會嘅嗰個一個最關鍵嘅時刻嚟嘅。咁所以佢必然嗰時咧就要去啦嚇。咁啊去完嗰咁我去嗰時咧，我印象中咧就嗰時係應該五月幾嚇，但係又唔知點解咧夜晚凍得好緊要啊！因為長沙嗰地方咧，嗰啲山脈啊嗰樣嘢複雜啊，所以凍得好緊要嘅，嗰個係好古怪。咁啊去嗰個參觀馬王堆咧，即係一定係嗰個節目之一啦。咁我去睇嗰陣時咧。咁我覺得係比較陰嚇，但係就都好想去睇嗰件衫啦，因為嗰件衫係最重要嘅一個文物嚟啦，即係中國嘅一個道學嘅一個重要人物。咁我終於睇咗咧，嗰個咧就好鬼正嘅佢。咁啊，但係咧就去另外，因為佢有分開嘅，另外一個位嗰度咧就擺嗰個老婆婆嗰個地方。 係。 咁我去睇，咁我一望嗰時候咧，因為佢已經好似。將個佢同個宮分開咗，佢個棺木嗰個分開咗嚟整嘅。咁我睇一望嗰、那個婆婆嘅時候咧，咁突然之間咧，我只腳咧就咁啊，好似俾嘢咬一咬咁樣。咁我翻一望咩事啊？好痛喎、啊，但係見唔到蟲啊，見唔到咩嘢嚇。咁咬完之後嗰時候咧，咁我都咦話，好似係咪一種徵兆啊？即係叫。唔好睇啊！咁樣咁我都望完之後咁啊，擺一擺啊，唔睇啦，咁走啦。咁啲出到去啊，心裏睇只腳咧，立立喺度睇，係瘀咗，係成個大嘅瘀痕，咁大個添啊！咁啊，唔知俾咩嘢咬咁樣嘅啦嚇。咁嗰個咧，咁我咁即係嗰件事咧，咁完咗，咁我都唔係好擔心嘅嚇，因為都係瘀咗啫。咁嗰個係，咁但係都覺得。可能都係撞到呢啲叫唔係好乾淨啊嘅負能量嘅嘢嚟嚇，咁啊呢個親身經歷嚟嘅，都係。 咁但係除咗呢個之外，我諗以前都提過一樣嘢啦，就係、是、阿金國亮啦， 88年 就喺88年喺應該係喺 柏秦勇， 柏秦勇嗰時。 係， 就直情係俾佢哋咬啊嘛！ 係啊，佢自己都有講咗出嚟嘅，因為嗰陣時係應該11月幾，因為當我去嗰時咧，就係專係做特技嗰啲咧。11月幾嗰時去咧，咁佢已經入醫院啦。我哋去係去探佢嘅。咁佢最主要咧，咁佢嗰時咧就成個西安咧，因為嗰時係1988年啊，11月嗰時，個西安就同而家咧就完全唔同嘅，係冇人會好少人去西安旅行嘅啊，因為嗰時咧就叫拆城嘅宅城啊。拆城嘅，連佢哋自己啊，中國人都唔係好夠膽去嘅嚇，因為佢基本上咧，裡面嗰個治安啊好唔好啊，有好多問題咁樣嘅。咁我哋去咧，即係嗰陣時間咧，咁啊亦都佢哋當地嗰啲人咧都話：，喂，嗱，你唔好周圍自己去， 唔好通街行 嚇。同埋咧，就有啲地方，即係有啲地方咧，即係你去嗰時候咧，就跟大隊活動啦，即係咁樣樣咁啊。咁咧就跟住咧，即係都有啲有啲人咧，就即係都細心啲同佢講啦。佢話其實而家西安咧就好大問題嘅，即係嗰時期1988年嗰個西安啊。點解咧？就因為咧，可能咧就有好多啲地方，因為當時咧就剛剛咧就發現咗成個漢城嘅嗰樣嘢係掘緊出嚟嘅時刻。 咁啊，同時咧就秦，即係嗰個秦俑嗰邊咧，兵馬俑嗰邊咧，有一個叫大執嗰時期嘅。啊，咁佢話咧，佢可能咧就因為咧依啲好多啲古蹟咧，或者啲古代嘅一啲遺跡咧，就掘翻到出嚟。咁嗰啲遺跡裡面嗰度咧，就而家咧就會多，即係佢話嗰陣時期咧就多咗好多奇怪嘅生物出嚟，譬如一種叫血蝨。咁樣就有個解放軍咧，就曾經咧，即係都揾到個血蝨咧俾我哋睇，但係佢一粒好細好細，即係細到好似塵咁嘅嘢，但係佢紅得好犀利嘅，紅到咧即係嗰個咧，即係比我哋平時嗰啲光係嗰啲光嘅出嚟嗰種紅咧，就更加紅，但係佢係色嚟噶嘛，唔係光嚟噶嘛，唔係發出嚟嘅光嚟。咁佢見到都話，佢話你千祈唔好掂啊！佢話呢啲咧就係你應該嗰時咧，阿金山咧就係俾依啲血蝨咬親。佢話一咬親之後咧，即係你會咧突然之間覺得好感冒。咁啊，跟住咧就又好似冇事喎，好翻。咁然後跟住咧就又無啦啦又再嚟喎。咁啊，七日之後咧，如果你屙你小便嗰時間咧有血嘅話咧，咁你就瀨咗嘢㗎啦。咁啊，除咗嗰樣嘢之外咧，仲有一個叫白斑鼠啊，就係嗰啲老鼠咧，就喺你會睇到咧有一條線啊，有一條白線係毛嚟嘅，就喺個身體嗰度整出嚟。咁佢話呢啲老鼠咧，佢應該咧就唔係嗰啲叫做係自然嘅嗰啲隨街見嗰啲老鼠嚟嘅。佢話呢啲白線鼠咧就極有可能咧就係以前咧喺古墓喺啲墓裡面嗰度咧就混咗喺裡面。咁而佢喺裏面嗰度咧冇光嘅嗰時候咧，但係咧就係一代傳一代咁樣咧出到嚟咧，就變咗咧佢裏面啲基因咧就同一個叫做係出邊嗰啲基因咧就完全唔同噶啦。咁佢第一佢係一定就好少見到光噶啦嚇，第二咧就佢裏面嗰度咧就自我嗰種叫做係即係叫做近親嘅相交嚇。咁所以佢話嗰啲老鼠咧就好毒嘅嚇所以你唔能夠食嗰啲生冷嘢嘅，喺西安嗰時期噶嘛。咁我咧睇即係睇到嗰度同埋親眼都見到嘅，即係嗰啲生物啊嗰啲嘢出嚟咁嘅。咁啊就相當之古怪。咁啊，所以嗰時嗰個體驗係好強嘅，嗰個係。 咁你講嗰啲都解釋到點解，譬如話咁多掘古墓嘅時候，或者你去。啲人會病啦，咁我諗而家嗰個即係譬如話考古學，佢哋去做啲嘢都做足準備嘅啦，嚇、就唔會話哦，即係好似以前咁勇啦，甚至係盜墓啊，以前盜墓即係好多都一係發癲啊，一係死噶嘛嚇。 嗱，佢通常咧，你頭先第一節嗰時，你都第二節嗰時都係提及阿董橋先生咧，都有講過一件小事嚇、就係依啲。古代的有些就算是譬如一個字畫它裡面都有一種這樣的跟一些靈有關係的那個因由呢其實我想普通人呢如我這樣呢都有時候你有心機你會 check 到的、因為有時候我們有些人叫我們看古物整那些古物的時候呢 你會放在你的手那裡呢你會有時候會好細緻、好留心嘅時候咧，你會感受到啲波頻出嚟嘅。佢裡面咧有啲 frequency 喺度跳緊嘅。咁呢啲 frequency 裡面咧，咁樣就你如果感受得多，同埋你識得同嗰啲，譬如嗰啲古玩家啊，或者識呢啲嗰啲人咧，你溝通過咧，咁你都會學到呢一種咁嘅感受嘅方式嘅。咁樣你會睇到咧，有陣時如果你嗰、那個睇到那個波頻裡面咧有啲濕氣喺度嘅嘢。而且咧嗰種咧即係好沉好沉嘅嗱，簡單啲講，唔講咁複雜咧。有依種咁嘅現象咧，咁你噏出嚟咧就話就同佢認證嘅就係、是、喂，你依件玉啊，依個咩嗰度，喂係唔係嗰啲陪葬嗰啲嘢嚟嘅？ 唔止玉 咁啊！有時啲人就即刻講係咁啊，你就知道哦。因為依信息係收到嘅， 係即係呢啲係唔屬於你嘅嘢啦。簡單嚟講就係、是、嚇，你就算揾錢買都唔屬於你嘅。 唔係佢最慘就裡面有其他嘅， 有其他嘢啦。 亡者嘅記憶喺度。 咁仲有就係、是、以前我哋提過啦，玉啦，而家特別係譬如喺緬甸，好多怨靈啊嘛，因為好多人掘呢啲玉嗰陣時都 撞身噶嘛， 會噶 嚇嚇，所以要清咯，要翻嚟就要清。 因為我嗰時識得有個就成個家族都係去依啲玉嘅擺賣，佢哋好多規矩嘅，同埋佢基本上咧，即係如果佢一叫好正當同埋大生意咧，同埋有字號嗰啲咧，佢多數咧如果依啲玉揾到出嚟。搵出嚟嗰時候咧，佢多數咧都會喺當地嗰度咧做一個叫清洗嘅作用，即係整一個法事啊，或者揾當地嘅一啲法師咧，就幫佢清洗咗佢。 嗯。 啊，咁啊，等佢裡面咧，即係嗰種，就算咧未曾磨練，即係未曾琢磨，變成咗一個器物嘅時候，一個原始嘅石咧。你都要有依個咁嘅 儀式 嚇，儀式出嚟 程序去做， 因為佢可能有啲動物靈喺度，或者佢本身呢嚿石咧，即係有一種經歷，嗰種經歷咧變成咗一種負嘅信息、負能量信息。咁啊，你最好咧就清洗一下，咁啊除咗佢裡面嗰啲卡瑪，咁至開始咧，因為佢依啲石啊、玉啊，或者依啲咧啲有用咧，就係佢可以同你嘅嗰個意識咧。就有呼應溝通，咁啊變成咗有陣時一種叫護身符啊，或者一啲保護物都得噶嘛。係 啊， 咁啊，所以呢啲係要知嘅嗰啲規矩。 但係你亦都可以用一個正常嘅解釋去講一樣嘢嘅，譬如話點解呢啲佢哋喺個古墓入邊或者呢啲地方，因為嗰啲地方有一啲嘅細菌啊，病毒啦，同埋菌啊，佢就好容易。如果你譬如有傷口嘅時候啦，或者你個呼吸感染咗嘅時候咧，就會產生一啲不知名嘅疾病。 係， 咁所以咧就咩？但係問題咧就點樣咧？有啲就譬如自殺啊、發癲啊，嗰啲就難解釋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就講就係最經典嘅啦。木乃伊的詛咒啊，咁連戲都拍埋，咁但係係有真 幾次 啊。咁但係係真事嚟嘅，即係真事意思就話真係你真係揾到係邊一個古即係呢啲古物，佢造成咗呢樣嘢嚇。咁我嗰個擺嘅地方我都去過嘅。OK， 咁啊第四頁翻嚟講講呢樣件事啊。